孝顺皇帝上。永建元年春正月，帝朝太后于东宫，太后亦乃安。贾寅赦天下。辛未，皇太后严氏崩。辛巳，太傅冯时、太尉刘熙以阿党权贵免，司徒李和霸。二月甲申，葬安思皇后。丙戌，以太常恒焉为太傅，大鸿胪朱宠为太尉，参录尚书事。长乐少府朱昌为司徒，封尚书郭震为定影侯。陇西中羌反，校尉马贤击之，战于临洮，斩首千余级，羌众皆降，由是凉州复安。六月己亥，封济南简王错子显为济南王。秋七月庚午，以魏魏来历为车骑将军。八月，鲜卑寇代郡，太守李超战没。司隶校尉于许道官数月，奏冯时、刘熙免之。又合奏中常侍程璜、陈炳、孟升、李润等，百官侧目，号为苛刻。三公合奏，许盛夏多居系无辜，唯利民患。许上书自送曰：法禁者俗之堤防，刑罚者民之贤配。仅州曰任郡，郡曰任县，耕乡为远，百姓怨穷，以苟容为贤，尽节为愚。臣所发举，赃罪非一，三府恐为臣所奏，遂加污罪。臣将从始于死，即以失见耳。帝省其章，乃不罪许。中常侍张房卖弄权势，请托受取，许按之，屡请不报。许不生其愤，乃自系廷尉，奏言：喜孝安皇帝任用樊封，交乱敌统，击亡社稷。今者张房复弄威柄，国家之祸将重至矣。臣不忍与房同朝，仅自系以闻，无令臣袭杨震之计。书奏，房流涕诉地。许作论书左校，房必欲害之。二日之中，传考四狱，狱吏劝许自隐。许曰：宁服殴刀以示远近，因诬自杀，是非孰辨耶？扶阳侯孙成、驻阿侯张贤相率起见。成曰：陛下时与臣等造势之时，常及奸臣，知其倾国。今者即位而复自为，何以非先帝乎？司隶校尉于许为陛下尽忠，而更被拘系。常侍张房赃罪明正，反构忠良。仅克星守羽林，其瞻宫中有奸臣，宜及收房送狱，以色天变。时房立在帝后，承斥房曰：奸臣张房何不下殿？房不得已，屈就东乡。承曰：陛下即收房，吾令从阿母求请。帝问诸尚书，尚书贾朗素与房善，正许之罪。帝疑焉，谓成曰：且出，吾方思之。于是徐子凯与门生百余人举翻后中常侍高范车， 叩头流血，素颜网状。范入言之，房坐喜边，贾郎等六人或死或处。即日射出许，常副尚书臣许有大功，与甚切机，帝感悟，复征拜一郎。数日，迁尚书仆射。许尚书见一郎南阳左雄曰：“臣见方今公卿以下，累多拱墨，以树恩为贤，尽节为余。至相戒曰：‘白璧不可为，荣荣多厚福。’福见一郎左雄有王臣简简之节，遗着在喉舌之官，必有匡弼之意。”由是拜雄尚书。扶阳侯孙成等怀表上殿争功，帝怒，有司合奏：“成等干乱悖逆，王国等皆与成等久留京都，昔喜封远县，因遣十九侯救国，敕洛阳令促其发遣。”司徒院周举说朱昌曰：“朝廷在西中下时，非孙成等起立，今望其大德，戮其小过，如道路夭折，地有杀功臣之机，及今未去，宜即表之。”昌曰：“今诏旨方怒，吾独表此，必致罪浅。”举曰：“明公年过八十，未为台府，不于今时竭忠报国，牺身安宠，欲以何求？禄位虽全，必陷佞邪之机，见而获罪，犹有忠贞之名。若举言不足采，请从此辞。”昌乃表见，帝果从之。成喜封宜城侯，道国怨恨会对，封还印绶符册，王归京师，往来山中。诏书追求，复故掘土，赐车马衣物，遣还国。冬十月丁亥，司空陶敦免。朔方以西帐塞多坏，鲜卑因此朔亲南匈奴，单于忧恐，上书起修复帐塞。庚寅，诏黎阳迎兵出屯中山北界，令原边郡增置步兵，列屯塞下，交袭战设，以廷尉张浩为司空。班勇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。勇又使别校诸斩东居弥王，以更立其种人为王。于是车师六国西平。勇遂发诸国兵击匈奴，呼衍王王走，其众二万余人皆降，生得单于纵凶。勇使加特奴首斩之，以结车师匈奴之隙。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，至金居谷。勇使假司马曹俊救之，单于隐去。俊追斩其贵人古都侯。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芜河上。事后车师无复鲁骑。二年春正月，中郎将张国以南单于兵及鲜卑骑至剑破之。二月，辽东鲜卑寇辽东玄图，乌桓校尉耿业伐原边诸郡兵及乌桓出塞击之，斩获甚众，鲜卑三万人亦辽东降。三月，汉初，帝母李氏亦在洛阳北，帝初不知， 致仕，左右白之。帝乃发哀，亲到一所，更以礼聘。六月已有，追谥为恭敏皇后，葬于恭陵之北。西域城郭诸国皆服于汉，唯燕齐王元梦未降，班勇奏请攻之。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3000人配勇，因发诸国兵40000余人分为两道击之。勇从南道，朗从北道，约其俱至燕齐，而朗先有罪，欲邀功自赎，遂先期至决离关，遣司马将兵前战，获首虏2000余人。元梦拒诸，逆前使起降，张朗进入燕齐，受降而还。朗得免诸，勇以后期征，下狱免。秋七月甲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壬午，太尉朱宠司徒朱昌冕。庚子，以太常刘光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光禄勋汝南许靖为司徒，光举之弟也。靖仕于河安之间，当窦邓严氏之盛，无所屈挠。三家祭拜，士大夫多染污者，独无谤言及于靖，当世以此贵之。初，南阳樊英少有学性，名著海内，隐于湖山之阳。周郡前后礼请不应，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，皆不行。安帝赐册书征之，不复。是岁，帝复以册书玄勋背礼征英，应故辞己笃。赵窃则郡县，驾在上道，应不得已，道经昌吉不肯起，抢鱼入殿，犹不能屈。帝使出就太医养疾，越至阳酒。其后，帝乃为应设坛，领公车令导，上书奉引，赐机杖，待以师父之礼，言问得失，拜五官中郎将。数月，应称疾笃，诏以为光禄大夫，赐告归，令在所送谷，以碎石制牛酒，应辞未不受，有诏辟旨勿听。应初被诏命，众皆以为必不降至。南郡王毅素与英善，因与其书多引谷辟喻，劝使就聘。应顺意义而至，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，谈者以为失望。河南张凯与英俱争，谓英曰：“天下有二道，出与除也。吾前以子之出，能辅事君也，济思民也。而子实以不子之身怒万圣之主，及其享受爵禄，又不闻匡救之术，进退无所惧矣。”陈光曰：“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隐，隐非君子之所欲也。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，群邪共处而害将极深，故深藏以避之。王者举义民，扬色漏，故谓其有益于国家，非以训世俗之耳目也。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，智能足以庇民，披贺怀玉，深藏不适，则王者当尽礼而治之， 趋吉以仿之，克吉以从之，然后能立则异于四表，功列格于上下。盖取其道，不取其人，悟其时，不悟其名也。其或礼备而不至，义勤而不起，则孤内自寻省而不敢强制其人，曰：其无德之薄而不足慕乎？政之乱而不可辅乎？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？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？何贤者之不我从也？苟其德以厚矣，政以治矣，群小远矣，诚心至矣，彼将叩昏而自受，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？荀子曰：要禅者，务在明其火，振其目而已。火不明，虽振其目，无益也。仅人主有能明其德，则天下归之，若禅之归明火也。或者人主齿不能治，乃至诱之以高位，挟之以言行，使彼成君子也，则位非所贪，行非所畏，终不可得而治也。可治者，皆贪位未行之人也，乌足贵哉。若乃孝悌著于家庭，性亦隆于乡区，力不苟取，事不苟尽，节己安分，悠游足岁，虽不足以尊主庇民，是亦清修之极事也。王者当包忧安养，彼遂其志。若孝昭之待韩服，光武之欲周党，以立廉耻，美风俗，思亦可以。古不当如范生之诋毁，又不可如张凯之责望也。至于侍卫以妖欲，吊其以惊俗，不识君禄而争屠孤之利，不受小官而归卿相之位，名与实反，心与忌违，斯乃华氏少正卯之流，其得免于圣王之诸幸矣，尚何聘诏之有哉？时又征广汉阳后，江夏黄琼，琼襄之子也。后继至，欲臣汉有350年之厄以为戒，拜议郎。琼将至，李固以书逆位之曰：君子为伯夷爱，柳下惠不公，不夷不惠可否之间，圣贤居身之所真也。常欲枕山栖谷，拟寄朝游，思则可以。若当辅政济民，今其时也。自生民以来，善政少而乱俗多，必待尧舜之君，此为事行其志，终无始矣。常闻语曰：杳杳者亦缺，皎皎者亦污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复。晋鲁阳樊军被征出至，朝廷设坛席，犹待神明，虽无大义，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，而毁谤不留，应时折减者，岂非官听妄身，声名太盛乎？是故俗论皆言，处世纯道虚生，愿先生弘此远摩，令众人叹服，亦学此言耳。穷至，拜议郎，稍迁尚书仆射。琼昔随父在台阁，习见故事，及后居职，达练官曹，争议朝堂，莫能抗夺。朔尚书言事，上颇采用之。李固，和之子，少好学， 常改易姓名，杖策驱驴，复疾从师，不远千里，遂纠览焚疾，为事大儒。每到太学，密入公府，定省父母，不令同业诸生知其为何子也。三年春正月丙子，京师地震。夏六月旱，秋七月茂陵元寝灾。九月鲜卑寇渔阳。冬十二月己亥，太傅还燕免，车骑将军来力霸。南单于拔死，弟修立立为去特若师逐旧单于，弟西召孙成等还京师。四年春正月丙寅，赦天下。丙子，弟家元服。夏五月壬辰，诏曰：海内颇有灾异，朝廷修正，太官简善，真完不遇。而贵阳太守文龙不为节中宣唱本朝，而远献大诸以求幸昧，今封以还之。五州雨水。秋八月丁巳，太尉刘光、司空张浩勉、尚书仆射于许上言：安定北地上郡，山川险恶，沃野千里，土宜畜牧，水可盖槽，请遭源源之灾，众羌内溃，郡县兵荒二十余年，夫弃沃壤之饶，捐自然之财，不可未立。离河山之阻，守无险之处，难以为固。今三郡未复，元陵丹外，而公卿选诺，容头过深，张解涉难，但计所费，不图其安，移开圣听，考行所长。九月，诏复安定北地上郡，还旧土。癸酉，以大鸿胪庞申为太尉，录尚书事，太常王恭为司空。冬十一月庚辰，司徒许敬勉。鲜卑寇朔方。十二月乙卯，以宗正弘农刘琦为司徒。是岁，于田王放前杀居弥王兴，自立其子为居弥王，而遣使者贡献。敦煌太守徐游上求讨之，帝赦于田罪，令归居弥国，放前不肯。五年夏四月，京师旱，京师及郡国十二黄。定远侯班超之孙史上帝孤阴城公主，主骄淫无道，使姬愤怒，服刃杀主。冬十月乙亥，使作腰斩，同产皆弃世。六年春二月庚午，河间孝王开轰，子正嗣，正傲狠不奉法。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，擢为河间相。景道国夜王，王不正服，积聚殿上，侍郎赞拜，景事不为礼，问王所在。胡奔曰：是非王耶？景曰：王不正服，常人何别？今相夜王，其业无礼者耶？王惭而更服。景然后拜，出住宫门外，请王父责之曰：前发京师，必见受诏，以王不公，相使简都。 诸君空受绝禄，增无训导之意，因奏治其罪。诏书让政而节则复，景因捕诸奸人，奏案其罪，杀戮游恶者数十人，出冤狱百余人。整遂为改节，悔过自修。帝以一无高于之地，傍尽西域，匈奴资之以为超报。三月辛亥，复令开设屯田，如永元时事，至一无司马一人。初，安帝薄于一文，博士不复讲习，庞徒乡试待散，学社颓敝，居为原书，或牧而饶恕，心意其下。将作大将翟辅上书请修缮，又进后学，帝从之。秋九月，善起太学，凡所造构240房，1850室。护乌桓校尉耿业遣兵击鲜卑，破之。护羌校尉韩浩转黄忠屯田至两河间，以逼群羌。浩作事征，以张掖太守马叙代为校尉。两河间羌以屯田进之，恐必见图，乃解朝祖盟，各自警备。许上移田还黄忠，羌亦乃安。帝欲立皇后，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之所见，亦欲探仇，以神定选。尚书仆射南郡胡广与尚书评议郭虔十场，尚书谏曰：“妾见诏书以立后事大，谦不自专，欲假之筹策，决疑神灵，偏己所记祖宗典故，未尝有也。事神卜筮，己未必当贤，就执其人，犹非得选。夫其逆行于自然，献天必有一表，宜参良家，简求有德，德同以年，年君以貌，积之典经，断之圣律。”帝从之。公怀皇后弟子程氏侯商之女，选入掖庭为贵人，常特备隐喻，从容辞曰：“夫阳以博施为德，阴以不专为义，忠思则百福所由兴也。愿陛下思云雨之君则，小妾得免于罪。”帝由是贤之。杨家元年春正月乙巳，立贵人梁氏为皇后，京师汉。三月，扬州六郡妖贼张合等扣49县，杀伤长吏，庚寅赦天下，改元。夏四月，梁商家位特进，请之，拜执金吾。冬，耿业遣乌桓、容嬷嬷等抄击鲜卑，大获而还。鲜卑复寇辽东属国，耿业移屯辽东吴律城以拒之。尚书令左雄上书曰：“昔宣帝以为立朔变易，则下不安业，久于其事，则民服教化，其有政治者，则以洗书勉励，增至赐金，公卿缺，则以赐用之，是以力趁其职，民安其业，汉室良吏，余资为盛。今典成百里，转动无常，各怀一切，莫虑长久，为杀害不孤为威风， 聚敛整办为贤能，以治己安民为劣弱，奉法循礼为不治。昆虔之禄生于睚眦，赋诗之祸成于喜怒。视民如寇仇，睡之如豺虎。兼思向背相望，与同即称，见非不举，闻恶不察，观正于庭传，则成于积月，言善不称德，论功不惧实。虚淡者或欲，居简者离毁，或因罪而隐高，或色思而求名。周载不复，进贡辟照，踊跃升腾，超等于匹。或考奏补案而无不受罪，会设行路，复见洗涤，诸子同色，清浊不分。故使奸猾枉滥，轻忽去旧，败除如流，缺动百数。相关布吏直见路薄，车马衣服衣出于民，廉者取足，贪者充家，特选横调，纷纷不绝。宋营繁费，损政伤民，和气未洽，灾省不消，就皆在此。陈馀以为首相掌吏会合有显效者，可就增治，勿以喜，非父母丧不得去官，其不从法禁，不是亡命，故之终身。虽会赦令，不得齿列，若被合奏，无不就法者，喜加边郡以成其后。其乡部亲民之力，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，宽其赋算，增其制禄，历职满岁，宰府州郡乃得辟举。如此微服之露色，虚伪之端绝，宋营之易损，赋敛之元息，循礼之力得成其化，率土之民各宁其所以。帝感其言，赋身无故去官之尽，右下有司考吏治真伪，详所施行，而宦官不便，终不能行。熊又上言，孔子曰：“四十不惑，礼称强势。”请自今，孝廉年不满四十，不得察举，皆先役公府，诸生事家法，文吏克兼奏，赋之端门，练其虚实，以观异能，以美风俗。有不成科令者，正其罪法。若有冒才异性，自可不拘年齿。帝从之。湖广郭前十场尚书伯之曰：“凡选举因才，无拘定制。六奇之策，不出经学；正阿之政，非必张奏。甘其显用，年乖强势。中甲扬升，意在弱冠。前世以来，共举之志，莫获回格。今以一臣之言，阐立旧章，便利未明，众心不厌。矫枉便长，政之所重，而不访台司，不谋轻事。若事下之后，议者播议，议之则朝失其变，同之则王言以行。陈馀以为可宣下百官，参其同意，然后揽责胜否，详采决中。”帝不从。辛卯，出令郡国举孝廉，现年四十以上，诸生通章句，文吏能兼奏，乃得应选。其有冒才异性，若颜渊子綦，不拘年齿。久之， 广陵所举孝廉徐叔，年未四十，台郎截之，对曰：“诏书曰，有如颜回子綦不拘年齿，是故本郡以臣充选，郎不能屈。”左雄截之曰：“颜回闻一之时，孝廉闻一之己耶？”书无以对，乃罢却之。郡守作免。袁弘论曰：“夫谋事作志，以经世训物，必使可为也。古者四十而仕，非为弹冠之会，必将世年也。以为可仕之时，在于强盛，故举其大限以为民中。且颜渊子綦旷代亦有，而欲以思为格，岂不偏乎？然雄公职精明，能审核真伪，决志行之。请之，湖广初为济阴太守，与诸郡守十余人，皆作谬举免处，为汝南陈蕃、颍川李英、下邳陈求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。自是牧守未立，莫敢轻举，弃于永嘉，查选清平，多得其人。闰月庚子，公陵百丈五灾。上闻北海郎已精于阴阳之学。二年春正月，召公车征已，问已灾异，以上章曰：“三公上应台阶，下同元首，正失其道，则寒阴反结。今之在位，竟托高虚，那垒中之凤，无天下之忧。七尺炎阳，寝疾自抑。披策文得赐前，即复其矣。何急之易而欲之速？以此消福灾省，兴治升平，其可得乎？今选牧守委任三府，掌吏不良，急救州郡。州郡有失，岂得不归则举者？而陛下重之弥忧，自下慢事愈甚。所谓大往疏，小往促，三公非臣之仇，臣非狂夫之作，所以发愤忘食，恳恳不已者，诚念朝廷，欲治兴平。臣疏不择言，死不敢恨。因条便宜七事。一，园林火灾，一念百姓之劳，罢善修之意。二，立春以后，阴寒失节，以采纳良臣，以助圣化。三，今年少阳之岁，春当旱，夏必有水，宜遵前典，为节为约。四，去年八月，荧惑出入轩辕，以检出宫女，自其阴嫁。五，去年闰十月，有白气从西方天院趋身左足，入狱井，恐立秋以后将有枪寇叛逆之患，以预告诸郡，言为备御。六，今月十四日乙卯，白虹贯日，宜令中外官司，并须立秋然后考试。七，汉兴以来339岁，于十三期以大军法令有所变更，王者随天，辟由自春卒下改清福将也。自文帝省行是300年，而清微之境见以阴积，王者之法辟由江河，当时易避而难犯也。二月，以副尚书检黄琼李固，以为宜加擢用。又言， 自冬涉春，气无佳泽，朔有西风，反逆时节。朝廷劳心，广为导齐，建祭山川，暴龙仪式。臣闻皇天感悟，不畏伪动，灾变应人，要在择己。若令余可请降，谁可攘止，则遂无革病，太平可待。然而灾害不息者，患不在此也。书奏特拜郎中，辞病不救。三月，使匈奴中郎将赵仇遣从事将南匈奴兵出塞击鲜卑，破之。初，帝之立也，乳母宋娥御其谋，帝封娥为山阳君，又封执金吾梁商子季为襄邑侯。尚书令左雄上封事曰：高帝曰，非刘氏不亡，非有功不侯。孝安皇帝封江津王胜等，遂至地震之意。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，又有日食之变，数数之事咸归咎于封爵。仅青州积虚，盗贼未息，诚不宜追戮小恩，窥失大典。赵不听。雄复谏曰：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单于，然而立世之患，莫不以忠正得罪，单于蒙幸者，改听忠难，从于义也。夫行罪，人情之所甚恶；贵宠，人情之所甚欲。是以时俗为忠者少，而习于者多，故令人主硕闻其美，悉知其过，迷而不悟，以至于危亡。臣福建诏书，故念阿母旧德素恩，与特加贤赏。按尚书故事，吾乳母决意之志，为先帝时，阿母王胜为野王君，胜造生谗贼废吏之祸，生为天下所咀嚼，死为海内所欢快。桀纣贵为天子，而庸仆羞与为鄙者，以其无义也。以其贱为匹夫，而王侯争与为伍者，以其有德也。今阿母公导简约，以身率下，群僚征戍，莫不向封，而与王胜并同爵号，俱为本操，失其长愿。臣愚以为，凡人之心理不相远，其所不安，古今一也。百姓深承王胜倾覆之祸，民蒙之命危于累卵，常据时事，复有此类触涕之念，未离于心，恐惧之言未绝于口，岂如前意，遂以千万几奉阿母，内足以尽恩爱之欢，外可不为利民所怪。良计之风，是非积极，宜过灾厄之运，然后评议可否。于是继父商让还继封，书十余上，帝乃从之。夏四月己亥，京师地震。五月庚子，召群公卿士各直言缺咎，仍各举敦朴氏一人。左雄复上书曰：先帝封野王君，汉阳地震，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，专政在阴，其灾尤大。臣前后古言，封爵至重，王者可私人以财，不可以官，宜还阿母之封，以色灾异。今既已高让， 山阳君亦宜重启本节。雄言切志，俄亦畏惧辞让，而帝恋恋不能已，足封之。是时，大司农刘据以执事被遣，诏议上书，传呼簇部，又加以垂扑。雄上言：九卿未亚三世，颁在大臣，行有佩玉之节，动则有详叙之仪。孝明皇帝时有扑伐，皆非古典，帝纳之。事后九卿无复垂扑者。戊午，司空王公免。六月辛未，以太常鲁国孔孚为司空。丁丑，洛阳宣德亭地撤，长85丈。帝引公卿所举敦朴之事，使之对策，即特问以当世之弊，为政所宜。李固对曰：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，封爵阿母，因造妖孽，改乱嫡嗣，至今圣公狼狈，亲遇其间，既拔自困代，龙兴即位，天下永永主望封政，击毙之后意志中兴，诚当佩然，思维善道。而论者犹云：方今之事复同于前，臣伏在草泽，痛心伤意，始以汉兴以来300余年，贤圣相继16-8主，岂无阿辱之恩，岂望贵爵之宠？然尚未天威，俯瞰经典，知义不可，故不封也。今宋阿母虽有大功，勤谨之德，但加赏赐，足以酬其劳苦。至于列土开国，实乖旧典。闻阿母体性谦虚，必有逊让，陛下已许其辞国之高，使成万安之福。夫非后之家，所以少完全者，其天性当然，但以爵位尊显，专总权柄，天道勿盈，不知自损，故至颠扑。先帝宠遇严氏，位号太极，故其受祸增不悬时。老子曰：其进锐者，其退速也。今梁氏欺为交房，理所不臣，尊以高爵，尚可然也。而子弟群纵，荣显兼家，永平见出故事，待不如此。宜令兵部校尉纪及诸侍中还居皇门之官，使全去外戚，正归国家，岂不羞乎？又诏书所以进侍中、尚书、忠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，以其秉威权，容请托故也。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，声势震天下，子弟禄任增无极限，虽外托阡陌，不甘周郡，而谗伪之徒望风进举，今可未设长进同之忠臣。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，明帝不许，赐钱千万，所以轻厚赐重伯位者，为官人失财，害及百姓也。窃闻长水司马、武宣、开阳城门侯杨迪等无他功德，出败便真，此虽小失而见坏旧章，先圣法度所宜坚守，故政教一跌，百年不复。诗云：上帝板板，下民淬丹，此周王变足法度，故使下民将进病也。 今陛下之有尚书，由天之有北斗也。斗为天侯蛇，尚书亦为陛下侯蛇。斗斟酌元气，运乎四时，尚书出纳王命，复政四海，权尊势重，则之所归。若不平心，灾省必至。诚以审责其人，以疲圣政。今与陛下共天下者，外则公卿尚书，内则常侍黄门，辟由一门之内一家之事，安则共其福庆，威则通其祸败。刺史二千担，外统执事，内受法则。夫表屈者影必邪，元清者流必竭，由寇数本，百之皆动也。由此言之，本朝号令岂可搓跌？天下之纪纲，当今之急务也。夫人君之有政，有水之有堤防，堤防完全，虽遭雨水淋涝，不能为变。政教一立，暂遭凶年，不足为忧。常令堤防穿漏，万夫同力，不能复救。政教一坏，闲置迟误，不能复还。今堤防虽坚，建有孔穴，辟之一人之身，本朝者心腹也，周郡者四肢也。心腹痛，则四肢不举，故臣之所忧，在腹心之疾，非四肢之患也。苟兼堤防，务政教，先安心腹，整理本朝，虽有寇贼水旱之变，不足介意也。常令堤防坏漏，心腹有疾，虽无水旱之灾，天下固可以忧矣。又宜罢退宦官，去其权重，裁置常侍二人，方止有德者省侍左右，小黄门五人，裁置贤雅者几侍殿中。如此，则论者压色，升平可治也。扶风公曹马荣对曰：仅苛条品质，四时禁令，所以成天顺民者备矣，惜矣，不可加矣。然而天犹有不平之效，民犹有资阶之怨者，百姓屡闻恩泽之声，而未见会合之时也。古之足民者，非能加善而人足之，量其财用为之制度。故嫁娶之礼简，则婚者以实矣；丧祭之礼约，则忠者掩藏矣；不夺其实，则农夫利矣。夫妻子以累其心，产业以重其志，舍此而为非者，有必不多矣。太史令南阳张衡对曰：自出举孝廉，迄今200岁矣，皆先孝行，行有余力，始学文法。辛卯诏书，能以章句奏案为限，虽有至孝，犹不应科，此弃本而取末。曾子长于孝，然使鲁钝，文学不若游夏，正事不若冉季。今欲使一人兼之，苟外有可观，内必有缺，则为选举孝廉之志矣。且郡国首相剖腹宁静，为国大臣，一旦免处十有余人，利民疲于送迎之意，心固交际，公私放滥，或临政为百姓所便，而以小过免之，是为夺民父母，使皆好也。 亦不远赴，轮不单改，朋友交接且不诉过，况于帝王，承天礼物以天下为公者乎？中间以来，妖星现于上，阵列着于下，天界享矣，可为寒心。明者消祸于未萌，今既现矣，修正恐惧，则祸转为福矣。上览众队，以李固为第一，及时出阿母还社。朱常侍悉叩头谢罪，朝廷肃然。以固为议郎，而阿母患者皆及之，诈为非章以陷其罪。是从中下，大司农南郡皇上等请之于梁商，仆射黄琼复救明其事，久乃得势，初为落令，故弃官归汉中。荣博通经籍，美文词，对奏一拜一郎，恒善主文，通贯六艺，虽才高于世，而无交上之情，善机巧，由至思于天文阴阳历算，作浑天仪，著灵现，性恬淡，不慕当世，所居之官则积年不喜。太尉庞申在三公中罪名忠直，硕为左右所毁，会所举用武帝旨，私立乘风案之。当时会冒才孝廉，深以被奏，称疾不讳。广汉上计院段公因会上书曰：福建道路行人农夫之父皆曰，太尉申节中尽节，徒以直道不能屈心，孤立群邪之间，自处中伤之地。夫以禅佞伤毁中正，此天地之大尽，人臣之至戒也。昔白起赐死，诸侯浊酒相贺，继子来归，鲁人喜其纾难。夫国以贤治，君以忠安，今天下贤心陛下有此忠贤，愿足宠任以安社稷。书奏召集前小黄门侍申吉、太医治杨酒，后申夫人及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。洛阳令祝良奏申罪。秋七月己未，申竟以灾疫免。八月己巳，以大鸿胪失言为太尉。鲜卑叩马城，代郡太守击之不克，请之，其志见死。鲜卑由是超道插西。